已经住惯了。 我在这儿很快活。 你舍得离开这儿吗？ 离开这儿？ 结婚以后我不住这儿。 当然，阿黛尔可以上学，我可以另找个事儿。我要进去了，我冷。 姐， 让我走吧。 等等， 让我走。 姐，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？他跟你与我无关。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？我也会的。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，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。上帝没有这样，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，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，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。 去， 让我走吧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不，别拿我取笑了。 取笑？我要你，布兰奇有什么？我对他不过是他父亲用于开垦土地的本钱。嫁给我姐，说你嫁我。 是真的。 哎呀，你的怀疑折磨着我，答应吧，答应吧。任何人干扰我，他是我的，我的。 简爱依偎在罗切斯特的怀里，幸福无比。婚礼前，罗切斯特把简爱带到了小城芬迪，两个人甜蜜地在芬迪住处的小花园里散着步。 这儿就是芬迪，你舍得离开桑菲尔德到这儿来吗？ 有你在，有什么舍不得？ 我们还要出去旅行，知道吗？十年以前，我是带着股怨气跑遍了整个欧洲，这次我要有个天使陪着我去。 我不是天使，可别这么想我。 你怎么想我呢？ 恐怕你也会像现在这样，然后冷下来，戏弄人，冷冰冰的，然后就要靠我来哄你。等你觉得疲了，也许还会喜欢我。 婚礼很快就举行了，牧师庄严地主持着婚礼。 你的戒指，爱德华·弗雷克·罗切斯特，你愿同这女人结为你的合法妻子，无论处顺境或逆境，富足或贫穷，疾病或健康，直到死亡你们才分离。 我愿意。 你，简·艾尔，愿同这男人结为你的合法丈夫，无论处顺境。 停止举行婚礼。 突然，梅森闯了进来。 我宣布，我宣布存在着阻碍。 继续。 我可以证实我的话，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阻碍。 继续。 罗切斯特先生，我不能继续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阻碍？罗切斯特先生娶过妻子，他还活着，他住在桑菲尔德。这不可能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四月里我还见过她，她是我姐姐。罗切斯特先生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 对，这样做是不对。把一个人永远打入地狱才是对的吗？去看看我妻子，你应该去。还有你，你也去看看姐姐。一定要去，走。 大家跟随罗切斯特来到了桑菲尔德的顶楼，看到了那个神秘人，他的疯癫妻子。 这就是我妻子，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唯一的美满婚姻。今天还好吗，普尔太太？ 我们还好，谢谢。耍点脾气，闹得还不凶。 突然，这女人恶狠狠地向罗切斯特扑了过去。 贝尔萨·梅森·罗切斯特， 他家三代有疯病，可是他们看我年轻无知，没告诉我，甚至在结婚的晚上他想杀死我。你看见，你看，我像爱你一样爱过他，该拿他怎么办？你们说，把他送进疯人院，交给一些陌生人打他，用冷水浇他。你们有没有去过疯人院？ 罗切斯特回头发现简爱已经不见了。 好吧，波特，我们今天做什么？我给你弹弹琴，唱歌，我们坐一起听你讲讲你的黄金时代。我睡着的时候，你把我的头抱在怀里，好吗？好吗？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旅行团，我是您的导游韩涛。我们接着来欣赏影片《简爱》。1970年出品的这部影片《简爱》，被认为是所有版本当中改编的最恰到好处，而且艺术性和制作水准最高的一部。影片忠实于原著，故事结构很紧凑，爱情的主题非常突出。苍凉静谧的英国荒原，神秘诡异的古堡，阴郁迷离的气氛，影片把简爱和罗切斯特的爱情故事演绎得凄美而动人。好了，回到剧情中，简爱得知罗切斯特结婚之后，把自己关了一天。晚上，他来到了客厅，罗切斯特正悲伤地坐在壁炉前。 你到底出来了？你一个人关在屋里苦着自己，一句责怪的话也没有，没有。用这个来惩罚我，我不是有心要这样伤你，你相信吗？我说什么也不会伤你，我只能这样，要全都告诉你我就会失去你，那我还不如死了。 你失去我了，爱德华，我也失去了你。 不，为什么跟我说这个？家中对我的惩罚金我真尝够了。我生平第一次找到真正的爱，你不要把它拿走。 我得离开你。 你怎么不听我话？ 我不能住这儿做你情妇。 你想来想去就是想这个，想做埃德沃罗杰斯的太太。 你认为我想这个？ 我当然这么认为。你说你爱我，你怎么能想到离开我？ 埃德沃，做你情妇我会成什么了？靠人施舍，成了一个没地位的寄生者。我没权利在这儿，所有权利在你那儿，丝毫不在我这儿。 权利？你说话像个律师。我所有的都是你的，你还要什么呢？ 什么也不要，不要，只要你。 那别走，姐， 我要再来找你的话，我是作为同等的人，我不能少于这一点，即使为我爱的人。 你是想从此我们各走各的路了？ 是的。 不能这样，我们做什么没有人会在乎的。 我在乎。你的妻子她还活着。 活着？哼， 她是还活着。不管上帝是怎么样的在安排他，他还活着，他也无能为力。我不愿意在夜里偷偷溜过他身边，睡到你床上来。 把我扔回去吧，扔进过去的生活。 你跟我都无法选择。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。你会在我忘了你之前先忘了我。 你简直把我说成个骗子。走吧，走吧，如果你把我看成这样的人。请等等。等等。 别急于决定，等一会儿，再等一会儿。 第二天，罗切斯特醒来，发现简爱不见了。他在桑菲尔德到处寻找简爱，声音里透着一股绝望。此时的简爱已经离开了桑菲尔德，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儿。他在荒原中疲惫地昏倒在地，被牧师圣约翰救回了家中。圣约翰是一位虔诚的教徒，他甚至希望简爱能够和他一起去传教。 姐，再过六个星期我要去印度了，跟我走吧。你我都是命定了要侍奉上帝的，你在那儿大有可为，你可以开办学校，帮助医院工作，这是荣耀的事业。 这个我不配，我没有这种信念。 你有了，只是还不知道。你有了，像我一样，我看到这信念一天天在你身上成长发展。你看，上帝派遣你来这儿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共同从事这巨大事业。我知道开头你会觉得不习惯，可结婚以后会引出你多少活力啊。 结婚？ 嫁给我，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将会是无穷的，我们把它献给上帝，这一定会填补你的空虚。事业是一种良药，最好的治疗，你要挣扎出来，专心侍奉上帝。 可是我们彼此不爱。 会爱的，会合得来的。我们一起去国外，用我们的全部精力传播上帝的福音，也许在爱上帝的同时，我们会彼此相爱的。这样不好吗？不好吗？答应我，姐，答应我。 不，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你。哦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姐，帮助我，把你的力量给我吧，我需要你的力量。 不，我不能嫁给你，我永远也不会嫁给你， 姐。 你说你需要我，可实际上你并不需要我的帮助，不需要。你要我嫁给你，可是你一点不提到我们之间的爱情。那还不如把我关在坟里去死，因为我爱过人，圣约翰，爱过。我天哪，我爱过人。我要去找他，否则太晚了。我要去。 你舍弃了上帝。 不，我发现了上帝，在他的儿女彼此相爱之中发现了他，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人不能仅仅爱上帝。 简爱日夜兼程地回到了桑菲尔德，看到的却是一片废墟。车夫约翰告诉简爱，罗切斯特的妻子放火自杀，烧毁了庄园。罗切斯特双目失明，住在坟地。简爱来到坟地，看到罗切斯特坐在花园的长椅上，只有一只狗陪伴着他。罗切斯特似乎察觉到有人在接近自己。 谁在那？菲菲克斯泰的是你？那有人吗？好了，啊，那儿没人，你怎么当有人呢？嗯，那儿有人吗？我说，谁？ 是我。 谁？ 是 是的。 亲。 是的。是的。 笑话我吧。是你亲。真是你。你是来看我的。没想到我这样，哼。怎么哭了？用不着伤心，能待多久？一两个钟头，别就走。嗯，还是你有了个性急的丈夫在等你？ 没有， 还没有结婚，这可不太好。钱，你长得不美，这你就不能太挑剔。 是的。 可也怪，怎么没人向你求婚？ 我没说没人向我求婚。 懂了。是啊。那好，姐，你应该结婚。 是的，是这样。你也该结婚。你也跟我一样，不能太挑剔。 是，当然不。那你几时结婚？我把阿黛尔从学校里接回来。 什么结婚？ 见鬼，你不是说过你要结婚？ 没有。 哦，那么早晚有个傻瓜会找到你。 但愿这样。有个傻瓜早已找过我了。我回家了，爱多，让我留下吧。 简爱紧紧地握住了罗切斯特的手，靠在罗切斯特的怀里，两个人以泪洗面，虽然相对无言，却已经是永恒的心照不宣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就是影片《简爱》的原声结尾片段了。1979年，在我国公映的这部影片《简爱》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出品的经典译制作品之一。影片精彩的对白以及优美抒情的主题音乐曾经广泛地流传着，并且一直影响至今。琼雪峰、李子等人用声音拓展了新的表演空间，丰富了电影这一视听艺术在听觉上的美好体验。当年不知道让多少观众为之倾倒不已，也在今天仍然感动着我们。这我相信就是经典的力量。好了，各位，聊到这儿，今天的娱乐大篷车电影之旅要跟你说一声再会了。简爱遇上罗切斯特的故事，就像一首歌中所唱到的，那一年让一生都改变。这首歌曲就是现在送给大家的王菲带来的《流年》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代表技术吴博，调度方方，感谢您的陪伴，在歌声当中和您相约下次旅行，不见不散，再会。 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，上帝在云端，只眨了一眨眼，最后每一周同一天，爱上一个认真的向前。 及说再见。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背后的双翅，我不要你。